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天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内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好。 大庆老师，在我们今夜思雨时公众微信的后台有很多关于情感的各种各样问题的互动，其中有一大类问题就是现在都市中的男生或者女生，他们想谈恋爱却找不到另外一个人。有朋友说想牵手，想正常的谈恋爱，想和喜欢的人一起看电影，想和喜欢的人一起打游戏，想和喜欢的人一起经历所有的那些美好，非常想谈恋爱，但是到哪儿去找另外一个人呢？怎么找也找不到呢？有些人甚至怕自己孤孤单单的就这样过一辈子。我们现在要听到的一段语音就来自于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后台一位女生的问题。 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可是最近好多朋友同学都纷纷结婚了，甚至有人还生孩子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好像已经长达2年多单身，这没有谈恋爱了。我今年28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如果说想结婚的话，更没有可以选择的人了。其实吧，这事儿有的时候也挺伤感的，尤其有休假的日子，一个人真的挺空空落落的，好像想哭的时候都没地儿倾诉的一样。是不是其实像我这样的人也挺多的呀？在我同事朋友里其实也有单身的男生，可是就是不合适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这样得一直自己孤孤单单的过下去了，其实挺可怕的。 大庆老师啊，这2年这个问题特别多，这可能是在像咱们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工作很忙，平时的时间比如说一大早就出去上班了，然后一直到这个很晚才下班，回到家里边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社交的时间，洗洗差不多也就睡了，大不了就是自己稍微看看电视啊，或者刷刷手机就睡了，第二天又要去上班。那每天工作都很忙，安排得很满，周六周日呢可能恨不能在家睡睡懒觉，有的父母可能还不在这儿，单身一个人，那这样的情况呢，社交圈本来就窄，别人人家同学呀、朋友啊，人家可能有人家的生活了，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社交活动， 对， 很多时间都宅在家里边，叫个外卖也就吃了，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他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一年一年的，我又单身了一年了，我会不会一直单身孤独下去？这是我挺害怕的一件事儿啊。 不会，肯定不会，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嘛，你非常需要一份亲密关系了嘛。既然有了这个觉醒，我相信接下来就是找方法、找途径来找到自己另一半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嗯， 所以说只要你去做了，就有希望解除自己单身的这样一个状态，绝对不会一直孤独下去的。不过如今的社会，尤其在这个大城市当中，由于这种工作压力啊，大家用在工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会限制一些青年男女去结交另一半，因为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一个途径。哎，我参加过一个活动，里边都是这样的青年男女，而且女生居多。那有一个女生就问了我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就是比如三十多岁的女生，条件各方面都挺优秀，但是就是找不着怎么办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途径的问题，你想一想自己通过什么途径能去找到另一半。我说最简单的途径，通过别人介绍啊，相亲啊，或者参加一些聚会啊，比如说读书会啊，或者是那种相亲会啊等等的这样的途径。你到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单身男女多的地方，那遇见的几率可能就会大一些。 对，特别同意哈。嗯，这样的担心很自然，因为没有谈到恋爱，一天一天这样过，好像看不到希望。哎，以前看那个电视剧啊，看那些爱情电影啊，哎，人家这个在街角咖啡店就能遇到爱了哈。 嗯， 哎，为啥我就没有遇到爱？是因为你宅在家里， 宅在家里点外卖。 对，我总是这样说。每次大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总是这样说。我说你这个宅在家里到哪里去找爱呀？人家在街角遇到爱，你也得到街角去走一走啊。 对呀，对，在街角站着让别人看到你啊。即使你不去主动的去搭讪别人，去遇到你的，你想被遇到的话，你也得展现出来啊。 对， 你不能让家里的四面墙把你给困住啊。 对呀，你在家里边人家怎么来找你啊？ 对， 你看，要不然这个大家怎么会发展出什么用微信来联络异性啊，用这些什么社交软件啊，都是不想走出门去。 对， 都是觉得这是最简便的方式。但是这个最简便的方式，他能够获得我们想要的那份情感吗？挺难的， 挺难的。 就是我还是觉得真实的人和人的眼神相对，人和人之间气息的流动，这才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人。 对， 嗯，而且我是觉得单身的人吧，应该释放出一种信息。我老跟周围单身的妹子们说，我说你们要释放出来，就是我想找男朋友， 我不想单身了。 嗯，我不想单身了，你们能给我介绍男朋友吗？我说每个单位都有热心的阿姨们， 对， 大姐们。 对， 嗯，一般来说别人要问说，哟，小刘啊，你还一个人呢？你这还没找着男朋友呢？ 你要不说我们都不知道。哎， 嗯，那你就告诉人家，是啊，我还一个人，你们有没有合适的给我找啊？你们有合适的可以介绍给我啊？这我经常跟单身的这些女孩子们、男孩子们说，你们就应该释放这样的信息，然后别人才能给你找，别人才说，哎，还真是啊，我那个，哎呦，我爱人那个有一个老同学，他家里边还有个男生，好像和你年龄差不多，我问问啊，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得这样去发动。好，这是一个途径。但是我们很多单身的男生和女生们呢，我们会觉得让人介绍太老土了，太掉价了。但是你知道吗，你会在你这种一个人那么渴望两个人、渴望恋爱的状态中，你一次一次自行就降低了标准。你会觉得，哎呀，我随便找一个人。就是当你一旦碰到一个异性，这个异性哪怕不符合你的标准，因为你太想谈恋爱了，你有的时候都会一脚踏进去。 这个我特别同意孙岩说的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来访者，一个女生，其实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其实她当时是已经结了婚的了，但是没有在父母双方父母同意的情况下， 嗯， 两个人就私自领了证。但是呢，领了证之后一年多了， 嗯， 但是双方父母不同意，然后最后两个人被迫还是这个分开了。分开之后呢，其实她的感情就出现了一个空档期。这个时候有一个男生就步入了她的视野。其实这个男生在某种就是条件下并不符合他的要求，而且他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也发生过一些冲突，但是最后他还是嫁给了这个男生。 嗯， 然后两人也组织了家庭，但是到现在虽然孩子都已经有了，上了小学了，但是两个人问题很大，就是这个冲突不断。 我想说的是积极的去找，而不是说我因为要嫁人，我因为要结束单身，然后我去找到了我不喜欢的人。积极的去找，你才能多多的有人来让你选择。 对， 我一点都不反对什么相亲啊，请别人介绍啊，包括网络认识人，包括在你工作圈里边去认识人，还包括的是我们说了到街角的咖啡店去坐一坐。 嗯， 平时在家里宅着的时候，你带着你的电脑，带着你的笔记本，你去楼下喝喝咖啡，你去那个有趣的地方去待一待。就算你一个人没有朋友陪，那么你也可以一个人出去，比如说到一些热闹的地方，热闹的什么商业街区里、中心里边，你去逛一逛啊，喝杯咖啡啊，你拿出你一个好状态来。而且你那个状态就是我想找另外一半的状态。另外就是报健身房啊，去报那个你能找到男孩子的地方啊。前几天、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这个微信公号上，我们的小编把一个故事放在了我们那个微信公号上哈。一个女生，她呢就是想找男朋友了，那么她就给自己做各种各样的策划和规划。哎，他就给自己办了一张健身卡，然后进到一个健身房里。这个健身房里呢，他以自己不会用某器械为由哈，他就让另外一个男生来帮他。然后这个男生一帮他，这不就两个人搭上话了吗？然后等这个健身当中，他有很多的问题向那个男孩子来请教。等健身完了之后呢，哎，那这个顺势两个人说，哎，都没吃饭，那去吃个饭吧。哎，两个人就认识了。就开始了。后来这个女生才透露，其实是这个女生路过健身房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男生，她觉得这个男生就是她喜欢的类型， 所以去办了卡， 所以她才办了卡。人家是有目的的去接近。你看这个女孩子，她为她自己结束单身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对， 对吧？就是她是去行动了。那我们要告诉所有你害怕你单身一辈子的男生和女生们，你得行动啊。 对， 是吧？不能天天在家里边就吃外卖。 对， 对， 对， 对， 在家里边就宅着，然后在家里边就刷手机，看着别人秀恩爱，然后可怜自己。 对，我觉得孙燕姐说的太好了。而且这种行动一定要是在你自己的房子之外的。 嗯， 你别说我也行动了，我只是在家里拿着手机或者把着电脑，然后看各种相亲网站上的资料，我这也是行动了。我觉得这种行动不如你到户外，到这个人群多的地方，或到某种商业中心，这样的行动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那些文字资料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是有一种物化的东西在里头。 对 啊，只想着说这个月收入多少，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身高多少，你会考虑这些东西太多了。 对， 而忘记这个人本身的东西。但是像刚才孙岩讲这个故事呢，那就是你其实是看到了这个人，哎，符合你心中那个样子，然后你才去接近，然后才去了解，哎，真的又符合，哎，两人都可以，然后才能发展成的。 嗯， 所以说一定要行动，行动要主动，而且要主动到户外去。 对，另外就是劝告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哈，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阿姨叔叔、单位同事、朋友、同学给的介绍都去见一见。我们每次都说，就是多了一个渠道认识了一个异性朋友，没说让你见人家就要娶人家，没说让你见了人家立刻就嫁人了。所以有的时候即便人家介绍的不是那么靠谱，我们一见我们就会想，哎呦，怎么把这样一个人介绍给我了，为什么我在别人眼里就是和他是般配的，我们还觉得挺有受挫感的。你带着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心就比较窄了。我们即使是看到了一个我们认为和我们不大般配的，不符合我们心中爱情理想的人，但是我们多了一个朋友，特别是那种单身一个人在北京工作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你真的是需要有更多的可以社交的朋友们。 对， 当你有了更多的朋友，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也许认识了这个朋友，目的并不在于和他去有一段感情的发生，也许因为他你又有了其他的机会。比如说可能对方有一些什么爱好，爬山， 爱好骑行啊，或者爱好打球，约你去了，你去了也可能在那个圈子里又认识其他人了。 对， 所以我们是觉得多让自己有社交圈子，然后多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我想结束单身的状态。还有就是你得想办法，你得拿出那个你找工作，你考研，你这个为自己人生做规划的那个机灵劲儿，那个聪明劲儿，那个钻研劲儿，来钻研一下怎么结束你的单身。 对对对对，我就虽然说的太好了。还有比如刚才说，如果说这个人不符合你，不要有受挫感。 哎，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这种不符合告诉介绍人。 对， 对吧？那介绍人就知道，哦，下次我不介绍这样的。我知道你对你想要的那个类型，我有更清晰的一个轮廓了，我再给你找更合适的。 是的，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自己是个促进。 对，愿单身的男生女生们哈，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结束单身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大庆老师，下面是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哈，他说我这个妻子呢，现在家里边的孩子1岁半了，我妻子就借着孩子还小这样的一个借口哈，总是不愿意去上班。过去啊，他是一个公司的财务，其实呢工资挺高的，工作也没有那么累。自从他有了孩子之后，他就3天2头的请假，慢慢的人家公司里也就不想留他了。总是给他最后的一些通牒，告诉他说如果再不去上班的话，那么就打算考虑不再续聘他了。他呢就跟我说他不想去上班，可是说实话我自己啊也看到了周围有一些不爱上班的女性，虽然在家里面带着孩子，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可能就会和社会脱节，而且就会少了共同的语言。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去上班，他觉得上班压力大，他觉得在家里边看孩子或者在家里边就很好。我也跟他指出了，以我们家现在的经济条件，我的工资维持3个人的生活还是比较勉强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奔小康了，我们只能是勉强度日。我很希望他去工作也能减轻我的一份负担，但是他对我说如果要让他去工作的话，他会觉得很不开心，他会觉得我还需要他和我一起挣钱养家，这件事情他也不开心。他说他的理想就是被老公养着。我想问你们，我们这矛盾怎么解决啊？怎么办呢，大庆老师？ 买张彩票中个大奖。 买张彩票中大奖。 这看的就是钱的问题嘛哈。 钱的问题。 如果说老公买了张彩票，或者说在职位上有更大的一个提升，收入提高的话，然后能够实现老婆的这个愿望，被老公养，挺好的。我觉得这样的状态确实对三口也挺好的，因为这个你的妻子可以很好的照顾孩子的话，这个对孩子也好，对家庭我来说都挺好的。但目前的状态可能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的这个财力很难支撑你们一家三口的生活，现在孩子才1岁半，可能还好一点。我觉得慢慢的随着要上幼儿园啊，然后再去参加各种培训班啊，这个早教班啊，甚至上学之后参加各种班，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加困难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跟妻子好好的商量一下。第一呢，就是看看妻子，就是要肯定妻子，说同意妻子这种说法，说老公养着，这个你要承认你也愿意这样做。无论妻子去工作还是不去工作，你都会愿意做承担这样的事情啊，要肯定这一点。第二呢，就是表达一下，就是问问老婆，你想被老公养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每天吃一个馒头咸菜喝碗粥就 OK 了，还是说要锦衣玉食穿金戴银的？如果你要说每天我就喝碗粥吃个馒头就 OK 了啊，馒头咸菜就 OK 了，那老公那可以不去工作，对吧？这个现在就可以，但如果你想过得更好一点的话，那你要告诉他，我现在的状态不足以支撑你，因为咱们还有孩子。 咱们还要把很多的这个精力跟财力放到孩子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想让咱们三个人的这个生活更好一点的话，那老婆你可能需要去工作一下。 嗯， 即使你说不想做全职的工作，你也需要去做一份兼职的工作。 嗯， 你要告诉他这样的益处，一是说增加经济收入，二呢让老婆不至于跟这个社会脱节，不至于跟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 嗯， 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变成老公我在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见识的世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的眼界我的视野跟之前都不一样了，然后你一直待在家里， 嗯， 咱们在这方面出现了这种较大的差距，那就有可能我就不要你了。对吧，那这时候真的就是危机了。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们就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他们还有这个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观念。老婆呢是觉得我就想找一个老公养着我，对吧？ 对， 生了宝宝以后我就不想上班了， 我就想做个全职太太。 嗯，听上去过去的上班的这个环境还不错，做财务嘛。 嗯， 而且她老公这个男士也是这样形容的，说他也没有那么辛苦，没有那么累哈。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人是这样，他就不愿意再扛那个上班的压力了，他更想在家待着。他的太太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但是这个丈夫呢，说了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觉得。看到了周围的女人们有一些单这个在家里面不去工作的全职太太，她会觉得会不会不能共同成长啊，又会可能与社会脱节，这也都是她担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会存在，都是可能会存在的。所以丈夫是一个不主张女性成为全职妈妈的这样一个丈夫哈。 嗯， 对，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个观念也是有很大的不同。 对，而且我觉得这位女士一定要注意到，其实你丈夫的这种初衷、这种想法，其实是为你考虑， 嗯， 不是完全是为他自己考虑。 对，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老公怕因为你总是宅在家里，然后跟社会脱节，造成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变得越来越大，造成你们这个婚姻关系的不稳定。 嗯， 我说这是老公的一个初衷。 问咱们的是先生，问咱们的 是 这个先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先生应该就是把这些想法要告诉妻子。 对， 就是自己的所有的担心，钱的问题可以摆在那儿哈。 对， 钱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家三口只有一个人挣钱和两个人挣钱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时候这个生活中哪怕这个多不是很多钱，哪怕多一点点钱都会更好来。在生活中安排一些哈，两个人的工作一定比一个人的工作应对未来的生活要轻松。 对， 那么这些呢，你可以讲给你妻子听。 对， 还有就是怕两个人未来会不一样了，也都讲给他听。我们不知道他的理解程度是多少，有些人理解的会比较到位。那有些人呢理解的就是不到位，还很任性。这个就是靠这个丈夫你来怎么做这份 思想工作。 还有一位男士问到问题，说发现我老婆好像和我一个好朋友出轨了，我这个好朋友常到我家来，然后我发现了好几次，我不在家的时候我这个好朋友也来了，而且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神色不太自然，我自己呢就觉得我可能是被他们两个人蒙骗了。我和这个好朋友呢从小就在一起，他确实是一个爱找女人的人，但是我没有想过他对我的女人会下手。我们两个人结婚6年的时间了，孩子2岁了，孩子呢是在我妻子的妈妈那儿，经常在那边我妻子呢平时也是自己在家，我妻子做饭做得好，特别会做吃的。那我这个朋友呢过去老说喜欢我妻子做的饭，他来了，我妻子有的时候我们都吃完饭了还会给他去下一碗面什么的。过去我以为这就是一份朋友情，我也没有觉得什么，但是最近我越来越觉得不对了。特别是我妻子希望我出差，希望我不回家，我妻子总是拐弯抹角的问什么时候出差啊。过去我经常出差，其实这一年因为业务方向有改变，我不是常出差了，但是他还总是会问我，他不是个会掩饰的人。有几次我看到我回家，他们俩都在， 神色有点慌张，我自己心里就会特别的难受，我不知道我该问还是不该问，问还是不问呢？尤其已经怀疑了， 对，而且 不问的话，就心里边都来问咱们了，那咱们给不出答案来，我们没法知道你妻子到底和那个人会不会有关系， 对， 和你的好哥们有没有关系， 对， 但是我觉得至少你可以提醒，比如说我不在家的时候挺不想让别人来的， 对， 嗯，就是毕竟这个咱家你一个女人在啊，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也不太想让人来，这个总该可以说吧， 对， 可能是过去太不防备了，就是可能是过去关系太好了，觉得很随意， 对， 嗯， 就是通过他的表述看到这个事情确实还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其实很长的时间了， 嗯， 其实我觉得从他发现，从他感觉之前可能就有了，然后现在他会感觉越来越心里越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要不要问呢，我觉得是可以问的嘛，对吧， 嗯， 你可以问一问，比如说这个 妻子 嗯，最好就是怎么说呢，可以问一问妻子，这个朋友是不是经常来， 嗯， 啊，我经常是不是在自己经常不在的时候来啊，看看妻子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嗯， 对吧，然后你也可以问问妻子，你为什么现在老盼我出差啊，我你可以表达一下，我现在好不容易不出差了，我特想在家里待着，你别老盼我出差了，公司都不让我出差，我也不想出差了，我就想跟你那个多在一块待一待，怎样的，对吧，这样的方式都可以，或者你就是直接的问，那你说别人会有闲言碎语怎么样呢， 嗯， 我需要你澄清一下， 嗯， 对吧，你告诉我有还是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好，那以后咱们避免这些事情，就是我不在的时候不要让这个朋友来啊，我觉得这是 可以的， 可以的。 另外其实也可以借此哈问问老婆，比如说老婆，你觉得我们夫妻之间 哪出问题了， 你满意吗， 对， 有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好吗，啊，这些都可以问，是一个交流，就是要看看妻子的态度，你要不去问的话，你这个心里边越酝酿就越可怕，也可能捕风捉影，什么事儿都没有。 对， 好，谢谢大清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在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在转变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出现让我改变，一个巧合的意外变成一场最执着的迷恋，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 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各位在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中分享情感问题，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一位女士在问哈，她说去年呢我丈夫不幸突发疾病离世了，我今年呢35岁，我有一个孩子10岁了，孩子呢是一个儿子，那么和我丈夫的这个感情啊还是挺好的，所以很难过哈。他说但是呢现在慢慢的觉得孩子还小，而且未来还很长，我也相信我的离开的丈夫呢还是挺希望我以后能够幸福的。那么在前不久我有一个同学给我介绍了另外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啊其实和我是同一个中学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班，我在中学里都没有去在意过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后来这个说起几次，他说他对我有印象，在操场上还见过我，还和我说过话，我都想不起来了，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看来我给他的印象还是很深的。他说当他得知我丈夫去世以后，是他央求我们中间的那个同学把他介绍给我的。他的妻子在他孩子1岁的时候就离婚离开他了，那么孩子呢也是由他带，今年他的孩子8岁了。他说他现在也是一个人，他一直在想找一个人一起生活，而且他对我印象很深，所以呢他才请中间人介绍我和他认识。我和他虽然是初中同学，我们俩又都是没有了另外一半，他这个人我见了我觉得比较憨厚，人呢也属于那种比较诚实的人，但是有一点就是我是大学毕业，我和我的丈夫，我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读书受教育，对孩子也是给了孩子比较好的教育，我们是这样的一对夫妻。而这个初中同学呢是一个自己做个体生意，那么自己开了一个车辆的配件这样一个店，我去他那儿看了，我也得知了他的一些经历。他在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到高中毕业就辍学了，当时因为他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于是呢他就开始自己做生意，现在呢他可能经济上还过得去，但是能感觉出来他属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对他的孩子呢我也见了，他对孩子似乎也不是有很好的教育，他的孩子啊有一点这个比较疯，有点像 不管的那种孩子，比较任性吧。我也很担心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能不能生活在一起。尽管他对我有好感，可是呢，我依然觉得我们两个人好像生活状态和生活的背景都有点不大一样啊。我现在也挺担心的，人家劝我说，像我这样的女人还带着这么大的孩子，能找到另外一个实证对我的不容易。说大家都有过过去的婚姻，应该是彼此会很珍惜的。家人都劝我去接纳他，说他人不错，经济条件也不错，但我会比较担心。你们会怎么看呢？ 嗯，我觉得刚才他说周围的朋友对他的这种劝解，我觉得都挺有道理的。 对、 啊，也就是说现实状况，像他这么大年龄的人，然后还带着孩子，想再有一个组织一个家庭，绝对的确不容易。 嗯， 然后现在的条件呢，有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男士，然后主动的想和他构建家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他担心的其实不是这些，而是说自己呢属于这种类似于书香门第知识分子家庭，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讲究修养的。但是追求他这个男生呢，学历不够高，然后很早的就闯社会了，然后这个对孩子的教育呢也不是太注重。他担心两个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家庭教养方式等等很难的融合在一起。我觉得他担心的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学历的问题真的不用太，我觉得不用太在意，因为我觉得从刚才他的介绍来说，他的这个同学高中就辍学了，辍学的原因并不是说这个同学不爱学习，个性顽劣，厌学，而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他继续去学习，所以他自己才去闯世界，然后做生意。你看他现在自己能开这样一个生意。感觉生意的这个，还不小 啊，还可以吧？ 对， 至少还是盈利的。 对，所以觉得就是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很上进的，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只要人是有上进的，就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所以像这种，比如说两个人那种文化的差异啊，其实一个大学一个高中肄业，能差多少呢？也很难说。 嗯， 因为那只是学历的差异。如果这个男生爱这个学习的话，愿意学习的话，你可以引导的话，他可以接受的话，我觉得都来得及。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不要被这些东西先吓住。 嗯， 你可以先去试着去交往一下，看看两个人在生活习惯上，这个生活态度上有多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你能够接受的，然后对方能够有多大的这种意愿，愿意去改变，就是往你期望的那个方向上去做。哎，我觉得如果说这些你都能接受的话，哎，都是可以改的，那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都不晚。现在不用下这个结论，就是不要让这些目前看到的这些差距，然后让自己止步不前。你要学会动态的去看这些东西，两个人交往过程当中这些东西都会变的。如果变得越来越好，那为什么两个人要分开呢？为什么两个人不在一起呢？如果交往的过程当中发现两个人确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太多的交集，那两个人再分开，我说不确定关系对你也没有损失啊。 对，我还觉得这个女士说了那么多，独独没有说两个人感情怎么样。 嗯， 就是吧。 对， 和这个前面自己的丈夫可能感情也很深哈，现在更多的考虑的是现实，都没有考虑说现在感情怎么样。就是虽然现实会让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但是我们的下半生的这个生活，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我觉得感情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没跟我们说到你和你这个初中的男同学经别人介绍两个人之间有没有感情的发展。 对， 咱们现在抛开其他的，比如说教育程度的不同，他的孩子和你的孩子不大一样，咱们先把这些抛开。我总是觉得如果感情好，两个人有感情，很多问题更好解决。 对， 是吧？ 对， 就是彼此也会更包容，而且彼此也会找积极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如果两个人感情不好，条件再不搭，那就很难。所以你为什么不试一下你和对方发展一下感情，然后再告诉我们你对他有没有 有没有好的感觉？ 对， 是吧？ 对，我就虽然说的很多，就是两个人感情好，你们两个人可以真正的交流在一起，这样才可以去更好的建设你们自己的家庭。 对，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一定要给自己机会先去交往。 嗯 啊，不用确定关系，先去交往，触碰一下，触碰的过程就是感情发展的过程嘛。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一位男生他说，我是独生子，从小读书考大学参加工作都算是给了父母，给足了父母面子哈，因为一直都听父母的安排。现在我的这个结婚呢也是父母安排的，很凑合，其实我也不喜欢现在要和我结婚的这个人但是呢他们竭力的会认为这个女生是他们喜欢的，他们心目当中合适的，我拖着呢就不想结婚。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突然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我和另外一个女孩是在网上认识的，原本没打算和那个女孩去谈恋爱，说实话真的就是在网上想找一个女孩子聊聊天，让自己压抑的心情得到一下释放。结果和这个女孩呢我们认识了之后聊天越发觉得合得来，特别聊得来，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到他的城市去出差。出差的那一天第一次见面，两个人感觉就很好，原来比我们拿着手机聊天的感觉还要好，见到他本人比照片比视频都要好。于是呢我们在第一次见面在那个陌生的城市，我们俩就在一起过了一夜，然后我就和他分开了。分开了之后我就是惦记他，我就是觉得很喜欢他。我当然在之前我没有告诉他我都要结婚了，那么我就向他表白了，我说我很想和他能够继续下去。但是他呢对我表示出他认为我们只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彼此的目的可能不是谈恋爱。而且他说虽然我和你见了面感觉很好，但是我并不是很信任在网上认识女孩的男生，所以我对你的感觉很矛盾。这是他给我的话。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那个要结婚的女朋友也总是在催促我赶紧考虑结婚。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这个故事好丰富我觉得现在他有点这个受父母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可能从小从出生到上学到毕业到工作到结婚一直都在听从父母的意见，所以呢他现在有一种叛逆的心理，要去面对要结婚了，对这个结婚的女友，父母可能认为各个方面都符合，但是他也许很符合，但是他并不认可，因为他想叛逆一把，他可能从来没有违背过父母的意愿，他想在这件事情上做主，所以呢他就在网上然后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感情，然后跟另外一个女孩聊了天，没想到聊得还挺开心，后来要见了面，见了面也觉得女孩比网上长得也好，聊得也很开心等等样的，但他想跟女孩有进一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个女孩还挺冷静的，他说我们只是在网上聊，不相信网上这样的东西，虽然我们聊得很开心，但是我们的目的啊干什么可能都不太一样，不急于他确定一个要是恋人呢还是要结婚这样的关系哈，所以导致他现在还挺犹豫的。因为如果说这个网恋的这个女孩没有答应他的话，然后他现在又不想结婚，但是如果他不答应自己呢，那这边拖不下去了，要答应自己呢这边好赶紧的去推掉哈，但是就卡在这儿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要问一问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很重要。你要的是一份恋爱的感觉，可能网恋的这女孩可能给你，但你要的是一份踏踏实实的感情的话，到底哪个女孩给你，这个也很难说。你现在对你要结婚的这个女孩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你没有说，你只是说这应该是父母看着你俩是非常登对的， 但你自己没有说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更多的是在表述你和网恋的这个女孩的这个热恋的程度，或者你臆想出来你俩的关系挺好的。 嗯， 所以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是不对等的。我觉得你自己是要去审视一下你跟要结婚这个女孩在情感上的这种链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是像网恋的那种特别不虚特别虚的，还是说特别实在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你要区分一下，你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要取那个实的东西，不要取那个虚的东西。 对，不要因为是父母安排的然后你就排斥。 对， 你和这个女孩子待在一起点点滴滴全部都是父母安排的，我不相信是这样的。 对，我也不相信。 对，这个事情是你自己的感受哈。不，现在了我们不可能说和自己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在一起完全是听凭别人的安排，然后你自己一直都是很被动的，应该不是这样吧？ 应该不会是这样 的。嗯，所以大庆老师该提醒的都提醒了，你自己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该走什么样的路，该想选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要再思考一下。 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还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他说，我和我女朋友我们俩谈了一年的恋爱了，在这个刚刚谈恋爱的时候呢，我问过他，我说以前谈过恋爱吗？他说谈过啊。那我问他都跟什么人谈，他说嗨，当学生时候乱谈一下，都没成呗，还是你最好。他这句话呢我也很受用，我也就没有多问，不大想问之前的事情哈。他说但是呢就在一个多月以前，突然之间我的女朋友说外地来了一个同学，他要招待一下哈，他要接待一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再后来他见了那个同学之后呢，我觉得他情绪就有点不太好，我问他，他就跟我说，他说那是他的前男友，以前和他分开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然后他心里边一直是挺难受很别扭，现在回来了，而且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4年的时间了。我再问到他和前男友之间的事儿，他说他们当时是在同居，那个男生有一天一声没吭也不回来了，自己他才发现那个男生已经把自己的一些用品都拿走了。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女朋友第一和别人同居过，第二还有那样一段情史，他一直掩盖得很好都没有告诉过我，我这两天心里特不舒服，怎么办？ 这位男听友，我要纠正你一个概念哈，或者你刚才用的一个词儿，说你女朋友一直掩盖得很好。 嗯，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词儿啊，如果用掩盖的话，那就说明你女朋友是有点处心积虑的不想让你知道这个事实，对吧？有意去回避。但是通过之前刚才你的描述呢，其实你问他以前谈过吗，他说学生时代乱谈过，无论怎样都是你现在才是最好的，然后你自己也说了，哎，我也不想了解过去，他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好好对现在就好了。但是现在呢，你知道了他接见了自己的一个原来的同学，是自己的前男友，然后你又深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女朋友是掩盖。我觉得这个词儿稍微要去调整一下啊，因为你用这个词儿，其实可以说明你对女朋友这个跟前男友的事情你是有一点耿耿于怀，或者是迁就于女友的这样一个情绪在里头的啊。我觉得女友有时候对前任，无论是女友还是这个男友，对前任的事情，如果这个对方自己的伴侣不问的话，人家不说，我觉得这不存在任何的问题，也不算隐瞒，也不算撒谎， 嗯， 啊，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你可能是介意的就是你觉得这个女友跟前任同居过，你介意的是这个事情，啊，你会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这大男子主义的那种哈，男人的尊严。我女朋友跟别人同居过，这个，我拿到的是二手货的这种感觉， 即使你嘴上不承认啊，我觉得心里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对这个事情相对有一些抵触啊。我觉得你抵触的是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扒这么好几年前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谈没谈过女朋友，你有没有跟你的女朋友坦白过你跟你的女朋友都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啊？一起出去玩过没有？拥抱过没有？接吻过没有？这些事情你会说吗？你说了你觉得你女朋友还要介意吗？我觉得这个都不，尤其到现在这个社会了，就不用太在意这个事情。 对， 而且当时主要是两个人都是情投意合的一个状态做的事情，又并不是说非常随便做出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说就没这个。这个就是说你女朋友的本性并不坏，所以就不要太在意这样的事情，还是好好的关注于现在你们的感情，想不想让现在的感情好。如果想好的话，那就不要纠结于过去，好好的照顾现在，然后放眼未来。 一时不舒服可能也是有的，但是你也要理解，也许你的女朋友不告诉你是因为那一直是她内心挺痛的一段，因为她说对方前任一声招呼没打就走了，所以他回来以后情绪很不好，就这是可能是他心里很糟糕的一段感情史。 就是对，我就是孙岩刚才说，其实女朋友不告诉你，我还是听着女朋友没有说不告诉你， 嗯， 他可能把这件事情已经忘却了， 有可能， 对吧？因为我们没必要跟自己的现任说自己前任的事情， 是的， 无论男友女友都没有必要，这是第一。而且我觉得你女朋友确实她告诉你了。为什么呢？因为她见了自己这个前男友，她为什么要见自己这个前男友呢？其实她就可能想解开自己心中这个谜团。 嗯， 为什么当初她一声不吭的就走了，带着自己的东西全走了，一声也不吭，她想解开这个谜团。然后回来之后，她的情绪状态这个不对了，然后你问了她，她把这个缘由、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女生是很坦诚的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问他了，他还是遮掩着不说实情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再用掩盖这个词儿，我觉得是比较这个合适的了。 嗯，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女生还是比较坦诚的，她信任你，所以才和你讲了这个事情的缘由。 嗯，对。所以你如果也很信任你的女朋友的话，其实你们真的是对于以前的事情你自己要在心里边慢慢的有一个化解， 对，随风而去吧。 对，嗯，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每天我们节目22点播出。如果您和您周围的亲朋好友有情感的问题需要咨询一档广播节目，记得和我们来分享，添加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了。今晚今夜思雨时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 还期待发生什么， 手牵着手就不在乎明天要往哪里走，还有你 还有我， 突然感动，虽然你没说什么， 让你心动，给你最好的温柔， 手牵着手，多么希望永远是这样了， 只有你只有我，不让全世界分心，专心爱你，这一次决定，当我加上你最美的风景，不需要被谁肯定，我还有你，你的心从此就让我 心动，给你最好的温柔。 手牵着手，多么希望永远就是这样了， 只有你，只有我，不让全世界分析，真心爱你，这一次决定。心从此就让我放低，我们爱到底， 都是因为你爱才能坚定。 幸福原来并非遥不可及， 你拥抱过的都有美丽风景。 不让全世界分心，专心爱你，这一次决定当我将心从此就让我放低，我们爱到底， 都是因为你爱才能坚定， 都是因为你，幸福原来 并非遥不可及， 美的风景， 你拥抱过的都有美丽风景。 You and I, You and I, 就是